有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在这里代表我们树林国语拜堂跟新竹教会有姐妹问安。 平安。平安。 我们是不是先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请姐妹读双数节，弟兄读单数节。好，让姐妹先来读。来，请。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姐妹、弟兄的，使救他们的元帅，因此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弟兄， 因那使人成圣的，凡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 就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好，我不刚说姐妹跟弟兄是包括所有的姐妹跟所有的弟兄。好，所以我们现在请姐妹的第十二节来，请 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儿女。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 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好，今天的经文是出于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的写作的原因，作者是因为当时的教会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不信耶稣还好，信了耶稣以后麻烦就来了，他们会被政府逼迫，会被他们同样是犹太人同胞逼迫，可能到最后连自己的财产都被充公，被关监狱，甚至于被判死刑，这样的信仰带来这么大的麻烦。那所以有些犹太人就想，我们以前不是也信耶稣的爸爸吗？也信上帝吗？所谓他们在旧约的耶和华上帝，那我们干嘛要为了信耶稣而受这样的苦？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继续信所谓旧约的上帝就可以了？那作者非常的忧虑，你看作者的遣词用字，就知道作者其实非常担心这群犹太人，所以他有时候鼓励，大部分的时候用警告，甚至于用威胁，吓他们，上帝是烈火，你们不可这样做。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很多经文，作者都是从这个目的而写的，甚至于说几乎都是从这个目的而写的。那我们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也感谢这些当时信心软弱的犹太人，让我们能够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借着希伯来书能够更明白更了解，这个都有上帝的美意。好，耶稣本来是真神上帝的儿子，他本来不是人类，耶稣本来不是人，他就是三位一体之神的第二位圣子，他也是造物主。可是耶稣看到人间的江湖上有一个超级无敌大坏蛋，那个大坏蛋是谁？你们太误解撒旦了，什么都怪撒旦了。那个世界上最大的仇敌是叫做罪，因为亚当犯罪以后把罪带入世界，那罪的结局就是死亡，那耶稣基督创造人类，他不希望人类的结局全部都是死亡，因为耶稣基督的创造是基于他对人类的爱，三一神对神的爱， 所以既然他爱他所造的，为什么要他造的全部都灭亡呢？这是三一神对人类的爱。那这个罪把每个人都紧紧抓在手上，没有人逃得了，所有血肉之躯都不是他的对手。那该怎么办呢？上帝该派超级英雄来救人吗？该派是复仇者联盟来救吗？只怕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就算救得了一世，也救不了永世。其实这些超级英雄的电影正好告诉我们，人能够想到得救的方法，就是找一些比自己强一百倍的人来救，好像就可以被救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救主，不是你所想象的超级英雄，而是一个降卑到比你我还卑微的人。不过请注意，耶稣是降卑，不是他出生就是卑微的，不是他本来就是卑微的，他本来是至高者。好，为什么是一个人的武林呢？不知道 有哪些弟兄姐妹看过这个香港的电影《一个人的武林》啊？好，那个时候只有甄子丹这个武林高手能够打得过那个坏蛋武功高强的那个王宝强演的武功高手啊，整个香港甚至于整个中国大概没有一个人打得过王宝强。那电影告诉我们，只有甄子丹一个人可以，所以非他一个人出马不可。所以那个电影叫《一个人的武林》。为什么耶稣是一个人的武林呢？因为有史以来没有人打得过死亡这个东西，没有人打得过罪以及他所带来的死亡，是指灵魂的灭亡。每个人都是他的手下败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人类犯罪导致的结果，罪的结局乃是死。所以当我们看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好，那人类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一出生就被罪恶所污染、所影响、所伤害，不管是你自己犯罪或者你周围的人犯罪，都是受到很多的影响。如果这一生你的罪没有解决，你的来生就会被这个罪害到一直进入永远的刑罚去。圣经用硫磺火湖还有地狱来形容那些罪还在他身上的人的去处。我们人类碰到的难题不是任何一个超人或者超级英雄可以解决的，因为罪已经深深的扎根在每个人的里面，无一幸免。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旧约圣经其实早已告诉我们，就是要有人把你的罪承接过来，让你能够被无罪释放。一个欠债累累、无力偿还别人债务的人，他最需要什么？他最需要你给他饱餐一顿吗？他最需要你给他吃、给他住吗？还是需要有人替他还债？他最需要这个，他今天吃的再饱都没有用，他的债务还完全在他身上，一点都没有解决。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耶稣基督来偿我们的罪债，而且偿的100%。我们信耶稣的人，罪债都交给耶稣，耶稣他的义都归给我们。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就是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在座如果还有你还没有清楚信耶稣的朋友，给你一个挑战，万一圣经讲的上帝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人的罪会把他带进地狱，万一是真的，我们基督徒都相信那是真的，如果圣经万一是真的，圣经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将来会，你要怎么办呢？将来生命的结局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永远沉沦了呢？如果圣经说的都是真的，那你又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请问你该如何呢？上帝的儿子耶稣降生到世上，他为什么不直接的上十字架担当我的罪，可以少受3年多的苦，3年半的苦呢？ 如果是耶稣，我出来传道，好，我说我宣布是上帝来之后，马上上十字架，可以省掉很多痛苦，对不对？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好，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几个目的？我们刚看圣经在第十节里面，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本是适合的。好，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花了三年半的功夫在世界上传道，而且经历人间的很多的苦难，接受很多的试探。好，第十节的意思是说，上帝使耶稣透过受苦，他完完全全合适于上帝所差派他的工作。好，耶稣做了一个最合适的人来担任人的救主，他也实际经历了这些事情。好，意思是就作者来讲，你是信主的犹太人，如果你放弃了基督信仰，那以下这个作者要讲的所有基督信仰所带来的福分，你就没有份了，就跟你无关了。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些经文来看耶稣基督这三年半所做的事情给我们人类带来哪些福分。第一个，他说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就是进到勇士里面，跟造万物以前和造万物以后的不同，就是这些儿子们要进到荣耀里去。这些的意思你也可以说，上帝为要使许多基督徒进入荣耀，就让基督徒救恩的来源那位创始者耶稣透过受苦的过程让我们能够进到荣耀里去。他说救他们的元帅就是他们救恩的领导者，让耶稣走在前头，我们都跟着耶稣进到荣耀里去。那耶稣基督完全适合从事救恩的来源，从事这个救恩，因为他是救恩的来源跟创始者，这样的安排是非常适当的。这节经文在这样的表达，为万物所属，就是说万物是因他而有的，这指出上帝是万物被造与存在的原因，也是万物的目标跟归向。为万物所本，是指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你看作者一直在告诉读者，万物是耶稣基督造的，所以你要放弃耶稣的信仰吗？那你的放弃就放弃太多了吧，你可能把上帝都放弃了。好，第一个，耶稣基督要带许多儿子们进到荣耀里，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是信耶稣，你进不了荣耀的，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让耶稣带许多儿子们带基督徒进入荣耀，所以你不跟着耶稣，你没有路走。好，只怕到今天还有很多基督徒还以为以色列人有得救的机会，如果他不信耶稣的话，旧约上帝跟新约上帝一样嘛。我们刚刚主学高丹牧师也告诉我们，旧约上帝跟新约上帝没有改变，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上帝都是一位，所以我去信上帝就好了。可是耶稣也告诉犹太人说，你如果不信我，你就根本没在信上帝，你以为你信上帝，你信上帝的律法，你信你自己遵守上帝这回事而已，就是上帝律法这回事，你没有真的信上帝。基督徒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多么的宝贵，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信旧约的上帝，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永恒的旨意中唯一的得救方法。使徒行传也清楚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靠他得救。所以耶稣基督要来带我们进入荣耀里，所以你如果不跟着，你进不去的。第二个，让自己因苦难得以完全。他说要耶稣基督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耶稣本来是至高者上帝， 他本来就是完全的，毫无瑕疵的。那为什么还需要受苦得以完全呢？我们看这个，我们的翻译好像有这个味道，好像耶稣不够完全，再受点苦，就真的完全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个完全，如果把它翻译成成全、完成或者达到目标，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换句话说，耶稣如果一直在天上，耶稣如果一直没有道成肉身下来，耶稣可以救得我们吗？耶稣你是全能的，你说救谁就救谁啊！所以耶稣，就算你不下来，可以救我们吗？你敢说耶稣你没有成为人，你救不了我们吗？的确救不了我们，因为没有人替我们死。我们一开始就讲罪永远在我们身上，耶稣你如果没有成为人，完全没有机会得救人。所以我们甚至从人的角度来说，耶稣你如果不下来，你真的救不了我们。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不是因为耶稣能力不够，而是耶稣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不是人想到的，是上帝想到的。正确的方法就是必须透过苦难跟死亡，好像被献祭的牛跟羊被杀，来代人的罪，来担待人的罪一样。基督是完全的，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也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但直到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工作以后，你才可以说他完成了上帝指派他的工作。好，所以这个作者再进一步的告诉读者，耶稣来只有他一个人来，也只有他可以救得了我们，所以你要放弃耶稣基督信仰吗？好，第三个，与神的儿女们认同。好，我们看在哪个经文里讲。好，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也不以为耻。好，所以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好，第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扬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好，又说看哪、啊、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们。儿女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耶稣这三年多在做什么？他也跟上帝的儿女称我们为弟兄，跟我们认同。耶稣不是冷冷的为我们死。好，哎呀，既然天父上帝你说我非得为他们死，好吧，那我就硬着头皮痛苦一次，反正死里会复活，就死吧，死完就马上回天上，我才不要理你们了，麻烦人，都是罪人。好，结果 好不容易收了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个骗我。如果我是耶稣，我不想受这个苦的。可是耶稣受苦定十字架是出于他的爱心，而且他所拯救的人称我们为弟兄。好，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你可以好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啊。耶稣竟然称我们这些罪人为弟兄，我们好不容易得救了，我们的罪给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然后耶稣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家人，成为弟兄。好，而且他不以为耻。好，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要称他拯救的人为弟兄？我们到底有什么条件给他称为弟兄？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人的身份是很高贵的，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本来这个形象和样式被罪所污染，那可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又恢复到上帝造我们的形象和样式，上帝透过十字架来看我们这个罪人。好，上帝请注意，上帝看我们基督徒永远不是直接看我们，永远是从十字架，透过十字架看我们的，我们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上帝才完全接纳我们。所以同样，我们基督徒看自己，你就算你生活过得再糟糕，你再做了一件很得罪上帝的事，请你不要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哎呀，上帝我又犯罪了，我又 我可能又不得救了，上帝你大概你不会接纳我了。啊，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记得吗？那个浪子这么差这么烂，他回家的时候那个父亲没有一句责备他的话，看浪子回来他接纳他，因为父亲这个儿子这个浪子是他的儿子，所以父亲接纳儿子天经地义，父亲不会说儿子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你给我从实道来，然后我再决定要不接纳你儿子，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完全没有改变，就是他的儿子。啊，基督徒回到上帝面前也是这样，我们永远不要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的软弱跟罪，要透过十字架来看自己，因为上帝是这样看我们的。啊，基督徒永远没有灰心丧志的时候，永远不需要有上帝你可能连你都不要我了。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这样想，所以离开教会很久都不回来，而且越久越难回来，就是这个原因。他用自己的想法看自己，而不是用上帝的眼光看自己。好，这我们可以学习的。好，这里讲，好，从这里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他跟我们建立了何等深远的关系。他把我们当作弟兄，而且是永远的弟兄。好，你在世界上，你如果交一个这一生都做你最好的朋友的最好的弟兄，那个真的很这个福气啊！你有这么好的兄弟啊，永远的兄弟。好，你觉得某个人是很讲义气的兄弟，你可能在朋友当中，特别是弟兄们，其实姐妹也是一样。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朋友是对你很讲义气的，只要你有难，他一定会出面的。好，你可以想到那个最讲义气的朋友跟兄弟，耶稣比他更有义气，就你这样想就对了。所以耶稣是我们最值得靠的，最值得依靠，因为他称我们为弟兄。好，第四个在14到16节那里，好，我们就看见，我们就不念了。那里是讲说耶稣基督要败坏魔鬼的作为。好，人类是血肉之躯，基督就取了血肉之躯，为了借着死来败坏掌握死权的魔鬼，来释放基督徒。同有血肉之体，这是都同样的血肉，都是有血肉的人。耶稣基督跟我们完全一样，是有血有肉。要怎么样败坏魔鬼的作为呢？就是用耶稣基督的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来直接战胜魔鬼一切的挑战跟试探，来胜过他。在十字架上也用这个血肉之体来成就救恩，让相信他的人都能够跟耶稣基督一样是一个得胜者。好，那这里讲掌死权的，基本上圣经认为绝对掌死权的是上帝。可是魔鬼也是在，如果从次要的意义来看，魔鬼在掌管人的死权，这不是主要的意义，是次要的意义。因为魔鬼有引诱人犯罪，以至于犯罪结局就是死这样的力量。魔鬼会引诱我们一直犯罪，一直不要信耶稣。魔鬼最不喜欢人做事就是信耶稣，魔鬼最恨那些信耶稣的人，最恨那些传福音的人。所以魔鬼希望每个人都跟他将来下到硫磺火湖去。好，那这些人因为怕死而为奴仆，这是指人害怕肉体死亡，所以会被魔鬼引诱，被魔鬼控告。魔鬼说：“你这个人还配信耶稣啊？还配得救啊？”我因为有个人在做那个福音界，在参与福音界读的事工也超过20年了。我那时候神学刚毕业，就参与到今天还去帮他们忙教圣经，那些人其实大部分这些在戒毒的人，他都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配得到任何人的帮助，特别是圣洁的上帝爱他，怎么可能？我连人所有人都不爱我了，我父母都不爱我，都不要我了，上帝怎么可能爱我？可是耶稣基督来世界上就是来做这件事。人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没有救了，完全没有人爱了，这是耶稣基督要因为我们信他而爱我们，要败坏魔鬼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作为。 好，我一个朋友哈，他是不是因怕死而为魔鬼的奴仆的？其实他基本上他有基督的信仰，只是没有去教会而已。啊，他说，因为他做生意他在美国做生意做得非常成功。啊，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没有生孩子。啊，他还娶个老婆，老婆有他自己的孩子，可他自己没有生孩子。他说我这么有钱，啊，他那个时候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每年换一辆超跑，每年换一辆，每年到了时间，卖超跑的就开一辆货柜车来，把新的超跑把它开下来，旧的超跑收回，每年给他换一台，所以你看他多有钱。他跟别人怎么说？他说我钱太多了，我又没有孩子，所以我要在我死以前把我全部的钱都花光。啊，否则我那么辛苦赚的钱啊，我干嘛给别人花？啊，我很想找机会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还信上帝的话，你应该积点财宝在天上啊，或者积点超跑在天上啊，你不要关在地上把钱花光，到天上，万一你真的是基督徒得救了，到天上两手空空啊。好，因怕死而为魔鬼的奴仆，我很清楚知道他这个思想是魔鬼给他的。钱把它花掉，不要捐给教会，不要捐给穷人啊。好，那在第一世纪异教徒的墓碑上的文字啊，其实充满了悲伤跟绝望。一些异教徒，他不管他信什么神明，他们的墓碑是悲伤跟绝望。可是基督徒的墓碑虽然简单而粗糙，但所写的文字洋溢着永恒的希望。可能基督徒被逼迫，也没有钱，好，他们所以他们的墓碑比较简单粗糙，可是却洋溢着永恒的希望。好，刚好我上礼拜我的舅舅，就是我除了我自己父母在台湾唯一的长辈，上礼拜走了。好，我舅舅当初娶了一个佛教徒，所以我舅舅从小有受洗。那这个佛教徒的舅妈，他也知道，那舅妈他们这一生都是佛教徒。那这次我舅刚走，我刚好到了医院，我舅妈就跟我说，舅舅以前跟他说他有受过洗，他就问我你觉得用什么方式的啊？我说受过洗，我们还是用基督教的方式吧。你受过洗再用佛教方式会很奇怪啊。好，那我就看到我舅妈其实在这段时间在筹备那个葬礼的时间，其实都是很悲伤很悲观的，啊，他们用的方式都是唱什么，要好像唱什么写的文字附文上都很悲观的。可是我真的要好好的准备，我也正在准备啊，这个在告别礼拜好好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的，你们这个一生啊，因为害怕死亡而成为魔鬼的奴隶的，有希望在这里啊，有希望在这里。好，啊，大家如果想到也为我们祷告。8月28号，啊，我舅舅要办告别礼拜。好，啊，那我舅妈也让我来负责整个仪式，我觉得这也是啊机会，因为他的亲友都没有信主的。好，啊，第五个，在17节里面讲，耶稣要做真正的大祭司。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了在神的事上成就慈悲忠信，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好，大祭司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他必须是人，他必须是人。耶稣不救拔天使，而是救人。那基督要成为人啊，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如果没有成为人，他不可能在天上成为我们人跟神之间的桥梁的。啊，那耶稣成为人才能够成为希伯来书作者所描述的真正的大祭司。其实只有希伯来书作者讲耶稣是大祭司啊，其他地方没有谈到的。啊，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人才能够真正成为人与神之间的大祭司中保呢？因为耶稣必须自己经历过被试探而受苦的滋味，并且得胜， 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这里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把基督徒当成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我们是真以色列，是真他的真后裔。那耶稣成为大祭司，他这个大祭司很特别，他把自己献上，因为这是上帝唯一接纳的祭，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生命献给上帝，所以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慈悲就是仁慈，忠信就是对神忠心，他对神仁慈，对神忠心，这是大祭司的条件。好，那最后耶稣基督三年半做了什么？第十八节讲，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就是说耶稣能够在今生今世都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在世的时候，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帮助。这里讲的试探是因为逃避上帝命定的受苦。人要逃避试探，他就在逃避上帝所命定的受苦。为了逃避受苦而放弃信仰，这是当时的希伯来书的读者有些人的情况，就是来自魔鬼的试探。耶稣基督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因为他自己既然在受了苦的事上经过试探，耶稣基督刚出来受完洗，马上被圣灵带了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这个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圣灵，你把耶稣带了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圣灵有没有搞错？你应该好好的保护耶稣啊！可是为什么耶稣出来传道第一件事情就是受试探？耶稣就是要经历试探，胜过试探，知道人受的试探是什么。那三大试探，这都是人生会必经的试探，而且越来越强烈。那这里讲说耶稣为什么比天使更小一点呢的人呢？不是因为耶稣本来的身份不够高超，我们刚才开始有讲，而是因为耶稣要跟人类认同，以及在救赎的职务上他必须受试探。他不但救我们永生，也救我们今生都能够试探，都能够找耶稣，他可以救我们。那基督经历过真实的人性，以及在人间所受的试探，所以他能够帮助那些在试探之中的人。一个人的武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成为跟人完全一样的样子，他活在人类的武灵中33年半，一个人解决了人类最大的困难，就是灭亡的困难，让人类的未来有了活路。好，讲到试探，一个学者说得很好，他说我们所有人受的试探没有耶稣那么大，因为他说大部分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受试探受了一半，大概都跌倒软弱妥协了，没有人把一个试探经历到最后完全得胜的，没有，基督徒都一样。可是耶稣经历，在就拿旷野的三个试探来讲，最后魔鬼跟他说什么？然后你拜我，我全天下都给你。这个试探是人类最大的试探。你礼拜天你不要去做生意赚钱，我让你赚大钱，只要你主日不要敬拜上帝。哇，这么好的时候，这么好的机会，我每个月可以赚100万，只要你不敬拜上帝。如果一个人他欠了一屁股债，基督徒很缺钱用，家里的孩子学费缴不出来，如果魔鬼跟他说，从今以后你主日不要再做礼拜，不要敬拜你的神了，我一个月让你赚100万，你觉得这个试探对他是不是很大？他可能就想，哎，好吧，那我主日下午去再找一个或者有晚崇拜的地方去做个礼拜就好了，我就不要再去我的上帝给我的教会，我没有时间去服侍神了，敬拜神了，我只要有敬拜的形式，我好好去赚我的钱嘛。他说我们人类大部分或者几乎都受不了这种试探， 耶稣基督完成了那个事情，不要忘记耶稣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呢。人的欲望他都有，可是耶稣不会因为欲望而犯罪，普天下都给他的，你以为魔鬼是傻瓜吗？哎呀，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当然不会要普天下，因为都是你的。不是，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世界上他过一个很卑微的生活，全天下都给他，那是何乐而不为？谁不需要呢？好，那耶稣一个人的武灵，他在世界上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困难，包括我们今生一直到永生。基督的苦难也使基督徒的苦难产生了意义。好，基督完全认同我们的苦难，也了解我们的苦难。没有一个基督徒的苦难是白费的，不管是任何形式的苦难，包括我们犯罪带来的苦难，都是有意义的。好，该悔改要悔改。彼得前书四章一节那边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哇，我们受苦跟基督是同样的心智，很好吧。好，我们基督都会受苦，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受苦的意义在此。基督不是因为受苦跟肉身断绝，基督受苦是要认同我们的苦难，更了解我们的苦难，所以我们有苦难之后来找耶稣基督的队友，完全相信我们的苦难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好，时间差不多了，做个很小的见证。我个人从去年底到现在我还在做治疗，其实就是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那也是因为可能三年的疫情，教会的侍奉很多的压力在身上，包括去年我哥哥跟我妈妈在三个月之内都被主接走，那我妈妈走了以后的责任其实都在我身上，包括我弟弟该怎么办，我家里的房子处理，那个整个压力都在我身上，再加上这三年的疫情，加上这个十几年来的牧会没有好好真的休一个假，没有什么安息年了，16年没有安息年了，这个种种压力，而且加上我的年纪也大了，到一个阶段，这种压力崩下去，就自律神经失调了，很多的很不舒服的症，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出来，对我来讲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身体上的苦难。其实我这一生，上帝保守我很保守，让我四肢健全，头脑清楚，各方面都好。就是在去年开始受难苦，好，也让我经历很多事情，好，让我对人基督徒我们受苦难，让我有更多的，我不敢说跟耶稣的认同，对，我至少更认同弟兄姐妹之间，不管任何因素，他们在身体上受苦难，我更能够认同，更能够体会，更不敢说，你看你们没有好好照顾身体，你看我把身体照顾多好，上帝也让我学习。功课都是好的，都是美的，都是上帝的美意。好，那我在苦难中，我们当然紧紧的抓住基督，也更懂得要好好的抓住基督，因为他完全了解我们。好，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你的话语能够真的进入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一环，来改正我们的思想价值观，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更合乎主的道，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思想更合乎主的旨意，是吧？求你圣灵动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